自 Carol Emerald 这一首 My Two Cents，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听到这首歌，没错，那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咖啡馆再次营业。今天依旧来听一听爵士风格的歌曲吧。就是每当周末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在咖啡馆里去度过一个下午的时候，都觉得是一种特别放松、特别享受的状态。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那说到 Carol Emerald， 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节目当中也介绍过很多次。他呢是一个荷兰的爵士乐手，之前是在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去毕业的，这样一位非常厉害的歌手。下面这首歌呢来自美国的一个爵士艺术家，他叫 Carol Souza。那其实呢，很多人对他是非常的熟悉，因为他的很多歌曲传唱度也是非常的高。这首歌来自 Carol Souza 这一首 I Will Breathe You Take。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 every bound you break, every step you take, I'll be watching you every single dayEvery word you say, every game you play, every night you stay, I'll be watching you. Oh, can you see? You belong to me. How my poor heart aches with every step you take, every move you make.Every bow you break, every smile you fake, every claim you stake, I've been watching you. Since you've gone, I've been lost without a trace. I dream at night, I could only see your face. I look around, but it's you I can't replace. I feel so cold and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986。 four seas, you'd be all I need. See, I thought I'd been loved, but now all I'm sure of is I've never felt this way. It's the first time for me. It's the first time I feel true love and what it means. 来之不易的感情，相信 Macy Gray 已经给大家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答案了。这首歌来自 Macy Gray First Time， 那这首歌呢其实也是他相对经典的一部作品，之前听过了很多像 Teenagers 这种的歌曲，也推荐大家可以在节目下面再去听一听。非常厉害的一位女歌手，而且她的声音非常有辨识度，相信你也会过耳不忘。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随心听，今天我们是爵士咖啡馆了。在咖啡馆当中，你会听到一些歌曲会让你心情立刻就放松下来，甚至有的时候它会打断你正在谈话的思绪，因为这些歌曲当中可能有着和你同样的记忆。下面这一首来自蔡健雅，一个会唱歌的歌手，说一说就行你当中有着怎样的故事吧。 也许相爱不一定会天长地久，只要我们在乎的是曾经拥有。朋友们都说我太死心塌地，放不下就心里还爱着你，爱着你。回头看还是看到同样的，我还记得我们当时有多快乐，只记得欢笑都过落舍得泪，放不下就心里还爱着你，爱着你。 Cause I've been your babyAnd I'm still your baby， 忘记

在我的收藏当中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来自郝蕾的这首《再回首》。这首歌的原唱呢是姜育恒，之前是在1991年的央视春晚上进行演唱，而大家非常熟悉的是那个版本的《再回首》。经过郝蕾的演绎呢，多了一些缱绻的味道。很多的歌手他们有的时候演唱一些歌曲不过是玩票性质，可能真的就是没有想往歌手方向去发展。比如下面这一位，也是一位唱爵士非常棒的女生，这首歌来自何琳，《失踪》，就是她的那张专辑《绝色红伶》当中。 她说她找不到能爱的人，所以宁愿居无定所的过一生。从这个安静的城到下一个热闹的城，来去自由从来不等红绿灯。酒吧里头喧哗的音乐声让他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要趁热就已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再早晨陌生的街的光灯，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暂时忘了女人的身份，放肆摇动着灵魂，贴着每个耳朵，到底哪里才有够好的男人。没有爱情发生，他只好趁着酒意释放青春，可以凝视每个眼神，却只看见自己也不够诚恳。推开关了的门，在风中晾干脸上的泪痕，然后再走出陌生的街头狂奔，直到这世界忘了他这个人。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繁忙都市给你的耳朵做 SPA， 好感觉，简单不复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充满魔力又非常清透的声音来自许哲佩的滴滴滴，这首歌呢也是一种非常轻快的感觉。欢迎大家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今天呢我们是把爵士咖啡馆再次营业，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爵士风格的歌曲。那如果你喜欢哪一首的话，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留下你最喜欢的歌曲的名字。 继续来听歌，我们继续来听一些爵士风格的歌曲。那这首歌也是张学友为数不多的爵士歌曲当中的一个，而且这首歌非常特别，是因为这首歌是一首难度非常高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一首韵味很难去掌握的慢板情歌，而且每个字的发音都是体现出张学友本身的唱功。如果你是他的歌迷的话，最近他也开过演唱会了，对不对？之前他曾经在一次演唱会当中说过，这首歌是他认为自己的歌曲当中难度最高的一首歌曲。这首来自张学友《十二个音》。 一生都在唱，能陪伴你星星变了亮，随便唱，随晚上将音符全奉上，祈求能换赞赏。La ti do re mi fa sol, ya lam lam yam yun yun de chang ho, wang yam yi ko. Re mi re mi ti, zhe yam se yu mai ju ni, wo wu chang ko, zai yi dou, yun sheng shan qing.在听声音都像吻，从强弱拍加一些震音，全情达意长夜没降温，唱沙和唱雨声，无穷情调发生。嗦啦啲哆来咪发嗦，粒音圆圆地唱好，或音亦好。Oh, oh, Re mi Re mi dear， 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高，再一度情人公路，十二个音轻松地必须歌颂你。十二个音都像流星飞 ，I love you。十二个音都心碎地，旋律中带着神气。发声游戏，如何能做到爱你就像没天地，徐徐运气延续美音，就是想留住你，还是预测天气。 So va mi va mi va la so， 一粒粒音符你在散步，在星空。Re mi re mi dear， 这音色如迷住你，我会唱高，再一度全无乐谱。嗦啦啲哆re mi发嗦，用渐弱音来虔诚祷告，想你听得到，用尽每口气慢慢升高，听不听得到，如夜色与音色 再共舞。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Going Away Smiling， 这首歌来自 Iggy Pop， 他的声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因为你一不小心就会爱上他的声音，非常低沉的这样的嗓音。这段节目当中分享过那一首也是 Iggy Pop 进行翻唱的《玫瑰人生》，相信很多人还是印象深刻。那其实说到声音比较危险的话，除了 Iggy Pop， 还有一个人就是 Leonard Cohen， 他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歌手了。出生在枫叶之国加拿大的魁北克，所以说他的声音也是像这种充满魅力的声音，会非常的能够撩拨你的心弦。所以这首歌接下来听一听，来自 Leonard Cohen 的这一首 My Oh My。 Wasn't 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 Wasn't hard to love you, didn't have to tr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drove you to the station. Never asked you why. Drove you to the station. Never asked you wh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your eye. All the boys are waving, trying to catch your eye.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Held you for a little while. My, oh my, oh my.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 是傻瓜，飞越一身袈裟，终究没把爱度化。想起你的头发，饿了光的晚霞，告别时间上的话。最遗憾的字，一念之差。最悲伤的话，你还好吗？明月照天涯，又照了重逢的脸庞。原来你在这里啊，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哭的甜，哪来再见的哽咽？明明你又坐在我身旁，怎么好？ 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么些年多心酸，又能笑着聊天。今生雪花绿了几番枝桠，又能坐下来等茶。你眉眼的变化，我笑得像初夏，再没有眼泪要擦。最遗憾的字只是天涯，最悲伤的话，你还好吗？明月照天涯，又照了重逢的远方。原来你在这里啊！只有时间从来不说谎，哭着笑了，人人带着伤。人生若只如初见，不哭的甜，哪来好故事怀念？明明你又坐在我身旁，怎么好像走进了月光？人生若只如初见，这么些年多心酸，又能笑着聊天。愿不负曾经相爱一场。 人生若只如初见，来自王允一。其实之前在昨天的时候放过那一首陈奕迅去演唱的《浣溪沙》，当时也说的是纳兰容若的那一首词，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很多时候你会感慨人生的无奈，包括一些聚散悲欢。那我觉得咖啡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可以让你这些情感去沉淀下来。甚至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很大的一个梦想就是开一间自己的咖啡馆，养上一些宠物，养上一些植物，在一个可以靠海或者是靠近湖边的地方，有这样一个小小的咖啡馆，你坐在那里可以悠闲的去度日，甚至什么所谓的营生也不用去考虑，就在那里过着你自己的生活。当然有一些太理想化的这样的情况，但确实是最近去到几个咖啡馆，馆主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当他已经不被这些琐事所繁杂的时候，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在那个小天地里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人生的乐趣吧。所以有的时候不妨去探索一些，看一些自己没有发现过的咖啡馆，和店主人聊聊天，也许你能打开人生当中的另一面大门。看看时间，要送上最后首歌曲了。最后首歌曲来自林忆莲，而这首歌呢其实是她翻唱过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是在2005年收录的一首歌，之前呢是很著名的一个歌手曾路德去演唱的这首《天各一方》。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也祝大家在今天能够开心愉快。我们明天再见了，各位。 Thank you.